着心爱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。 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音乐早餐 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 嗨，早上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早上好。 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好听。 起床喽！喂，还睡呢？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农业。九月份中秋节国庆节都近在眼前了，中秋节放假时间是9月22号到24号，但是中秋假期呢，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。国庆节假期放假时间是10月1号到7号，9月29号、30号星期六星期天呢是要上班的。国庆节假期高速是免费通行的，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？为了接下来的假期也该好好工作了吧。 我站在这里，这腕力派对，放学是这里焦急的感觉，怕浪漫泄气，接纳旧曾经，我决定要翻唱每一首歌的真理。Yeah， 迷失的观感都可使我费心计，传来每句圣诗，悄悄送给一串生气。迷路了却有你伴我，坚决力疲，还是要对困惑的心说起。 收起，感觉完美。I'll find my way。

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亮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 科学表明呢，快乐的人身体免疫系统呢更加强大，学习和工作呢更有效率和创造性。三件事情呢会扼杀你的快乐，比如说经常跟别人攀比，没有知心的朋友，还有充满爱的家人，内心充满怨恨等等。不过呢，快乐是可以通过练习来获得的，你获得快乐的方式又是什么呢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。 They told him, don't you ever go. 看新闻说，广西北海有个小伙子呢，骑电动车从北海出发，用了10天的时间到达了布达拉宫，全程往返的大概是7400公里，共用19天的时间。小伙子说他全程呢就花了1600块钱。下个计划呢是独自骑行去内蒙古，你向往吗？ 只有汽水和洋芋片，就一个人吃，你习惯随便。泡菜配泡面，冰箱像白蛇，半夜你打开是荒芜一片。哦哦哦，眨眼塞满甜点，两人份的爱好新鲜，未知同心间，期待每一天，每道菜都是爱的真言。别惊讶如果冰箱会说话，去爱吧，它带你回答。啦啦啦啦啦，酸甜苦辣，要有度量，全部吞下。别惊讶，冰箱会说话，这刹那你拥有魔法。啦啦啦啦啦，酸甜苦辣，爱是容纳，并不论代价。啦啦啦。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，通过调查全国100多个国家的5000名旅行者之后，发现每50名旅客当中就有一个乘客表示，在飞行旅途当中收获了长久的爱情。调查还透露说，14%的人声称跟同行的乘客建立了持久的友谊。最让人惊讶的是，平均在每次飞行当中，都有2组美国旅行者能成为情侣。原来你跟爱情之间就差坐一次飞机了呀。 哎，很高兴认识你。 大雨，我们永远相遇，你也在这里，

有一个成都小伙子呢，在淘宝上定制了火锅底料蛋糕，为他的爸爸庆生，感谢老爸炒30年火锅料养大了自己。老爸最初呢是拒绝的，吃了一口发现呢这个蛋糕是甜的嘛，然后就开心得不得了，目测这一款定制蛋糕是要火呀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